好，咁啊第六，喂，咁啊头先讲套叫做都比较叫认真啲嘅，整套轻松啲先啦，假格啦，快讲啦，日本冰心情人梦啊， 佢呢个真系好好 啊，系啦，嗱唔差嘅，嗱第一咧就有呢个叫做新垣结衣，啊结衣 B B 啊，不嬲就即系都有 fans 吓，咁佢呢套其实佢又唔系 sell 脆嘅。因為佢都其實開始年紀都唔脆啦，係啦，唔脆啦，即係脆啊！睇咩吃掉而撞嗰啲啊，真係叫真心脆啦。咁呢個咧就唔脆咧，佢但係佢適如其分嗱，成日咁講。日本明星又往往就佢啲轉型做得好嘛，即係由佢想當年譬如北川景子咁樣都曾經脆過，曾經係火野麗啊，係咪先？但係咧到到佢大咗咧，做翻自己，即係叫中女啦，可以咁講，叫中女。咁呢套仲會負有少少係應該係廢青啦，又唔算負女，即係佢又唔係咩嘅，佢會 幾多歲嘅啫？新垣結衣喺呢套戲入邊。 30 都系中女 嘅，系啦，29、30都系个中女，事业无成，就又兼爱情迷失，咁就回乡下，谂住就叫做终于承认自己失败，就辞屋企住。咁喺呢段时间咧，挑起佢原来当年小朋友嗰阵时，佢俾母亲咧强迫佢打乒乓，佢唔中意打嘅。咁但系佢母亲就真系前，你当前国家队佢又冇乜解释。咁但系就魔鬼母亲，咁但系就其实有爱嘅，但系一到乒乓咧，佢好认真逼个女一定要赢，输亚军都要冚嘅咁样，跟住咁啊搞到变咗个小朋友，佢反而就细至少都唔中意乒乓，到佢母亲病死咗，咁佢就个少尉就讲佢出棺，即系嗰个棺材咪要封盖嗰时候，有啲乜嘢可以俾佢陪葬啊？佢就拿晒自己嗰啲小学佢嗰时小朋友嚟噶，拿晒自己嗰啲奖座啊。好啲乒乓波板倒曬個棺材度，咁有個咁樣嘅少尉輕輕鬆鬆咁樣交代就，咁佢阿媽病死之後咧，佢就唔出特登，哇覺得自己解脱啦，佢就唔再練乒乓波，咁而家練咗 MK 六，咁啊兼啊哇查曬木即係 Punky Eyes 啊，咁跟住然後就哇又群翻啲人有啲靚妹咁樣，跟住又嗰個轉又出咗 30歲噶咯喎。 系啦，佢咁样就叫做咁样直至而家卅岁，咁但系卅岁咧，咁啊因为 你讲呢个系佢好多年前， 以前、应该十零啦，又唔系话细到八九岁， 佢今次翻去 十四五岁， 卅岁翻去咁做啊？ 唔系，十四五岁好回忆嘅啫。咁但系翻到嚟咧，喺 嗰个边个做噶？ 嗰、那個一個另一個演員啦，係啦係啦，即係細嘅演員做嘅。咁、但係另翻到去咧，咁啊重現翻就去遇見翻想當年。 如果你係港產片咧，分鬆揾翻佢自己扮㗎，好得人驚。 吳君如 唔係呢個揾翻咩？可以唔得？ 咩話？ 咁啊，跟住係 唔係吳君如著校服㗎嘛？ 哦，咁啊唔會揀嚟，係咁啊，跟住就一嘢就去咗，咁去見翻個乒乓球社入邊係邊個咧？廣末涼子出場啦，咁啊廣末涼子又係適如其分喎，因為廣末涼子都即係都上一代嘅女星，是不是又係中女噶啦，得唔得？咁起碼都我估即係廣末涼子咁大個結衣 B B 35、36都有啦，佢又適如其分做翻咁樣嘅一個叫人妻，但幸福人妻，咁就講佢咧嫁俾醫生，原來咧 佢又打波噶。 系啦，仲要佢系依间乒乓球社嘅太子女嚟嘅，得唔得？兼想当年就永远都输俾阿杰伊 B B 后，即系细个嗰时。咁其实原来讲杰伊 B B 好有才能嘅，对于打乒乓。咁但系咧见翻佢，咁佢啊酗酒啦，又喺度日日匿喺屋企。咁佢老豆啊搞嘢喎，佢老豆即系咁认真嘅场合咧，佢老豆边个咧？佢老豆就系咩求生走佬 family 嗰个。 边个老豆？ 即系阿杰伊 B B 个系啦，即系我唔记得个名字都出名。 唔紧要啊， 系啊系啊，即系嗰个个样子都比较搞笑咁样，又小男人角色咁样。咁啊，跟住就咁啊，又讲翻 keep 框，咁最后咧就讲佢有个位置又遇上就男主角啦，即系央太啊。咁就咁央太就又系好似有啲失落地先嚟到呢个咩嘅啫？呢个镇嘅。咁其实原来做咩咧？佢系做嗰、那個叫做地盤啊，那個地盤啱啱。 我想問下你話新垣結衣當年都打輸俾人， 唔係新結衣，係港末涼子，港末涼子打輸俾新垣結衣。 唔係，但係你話佢就算即係亞軍都要冚噶嘛？你話佢細個咁都輸。 啊係啊，嗱，你又錯啦，我講漏咗，我即係講得唔好啫。佢嗰陣時輸俾個男仔。咁佢系啦，那个男仔咧就有个名啦，咁就你当系都系天才球员。嗰时输咗俾个男仔，咁佢话， 咁呢度有冇再出翻嚟噶？ 有，少伟开头佢组队咧就谂住，啊最后个江西梗系重燃斗志啊，决定啊同广末凉子两个组翻队球队 啊 国际赛，咁啊梗系揾翻当年啦，咁啊嚟咗啦，嗰个靓仔嚟到，肥佬啊变咗。 哦 已经 如果大 肥 佬咁，你个少尉嘅系啦，完全肥嘅。 打唔打得？唔得。 打唔到，打唔到。 打唔到啦！ 直头打唔到，话好耐冇练拍咁样嘅。咁同时就临危受命咧，就揾埋嗰啲杂牌军啊，包括就有个众士都俾你嘅。咁嗰个男主角点 解要揾咁多人嘅咧？佢 因为佢要组队打呢个叫运伤，其实就唔使咁多人都得嘅。实情系两个啫，总之一男一女运伤。咁但系咧，佢就话用球会荣誉。名義就即多幾隊、okay. 多幾個咧，就叫做可以攞啲線位有機會靚啲咁解嘅啫，係啦。咁你嗱雜牌軍係咩咧？嗱，廣末涼子就本身就做咗人妻啦，但係佢不嬲都有打 keep 住乒乓。咁其實想見見啲 B B 冇打嘅，咁但係有個機緣巧合底下咧，就話講佢就其實同個男主角咩英泰咧兩個對到，那個英泰就都係唔識打乒乓，不過佢咧特登學，係佢嚟到呢個陣嗰時候，咁已經學咗。半年噶啦，咁、后屘先揭穿点解要学咧？原来佢个前妻，佢个前妻即系佢离咗婚啦，但系佢有个女，个女咧就即系梗系去咗新家庭啦。咁但系佢都挂住自己个女，佢收到封个女咧，啱啱中学就入咗乒乓波校队。 嗯， 咁佢就所以就即系谂住啊，自己都识打，有机会可以同佢同场打或者点样都了解乒乓波，咁所以学嘅，所以背后个亲情位。咁但系嗰半年英泰咧就讲佢就以为自己劲，咁佢唔知杰伊 B B。咁勁嘅當年，咁但係傑伊 B B 有啲中間啲打到咁嘅啲少尉啊，做咩咁樣就打？點解英泰一打過去，傑伊 B B 都唔係好想打嘅情況底下，佢好自覺地發覺勾起佢童年呢一球，發入殺落去，咁佢嗰下拍得幾過癮，又有啲特效嘅，咁總之一下啪一聲，一秒就殺咗過去，就贏咗英泰，跟住英泰再打加波俾佢，佢又諗起。童年呢、這個角度係可以一個反手又贏咗，咁廣末涼子先發覺原來由頭到尾傑伊 B B 雖然冇練15年，但原來個技術已經都係咁勁。咁佢其實入面係講其實阿傑伊係天才乒乓波，佢唔中意打乒乓，純粹因為阿媽逼得太緊要。但係最後嗰樣嘅故事講佢重拾乒乓波的樂趣啦，咁而又勾翻起上當年嘅才能，咁啊打到，因為最後佢打咧好快嘅，佢打已經係打國家嘅。明星嘅運商嘅代表，最後佢係爭啲打贏，得唔得？呢度少少劇透啊，得唔得？咁點解要一定要打佢咧？就因為呢其中一個嗰、那個男主角咧，想當年就溝過佢嘅，咁溝佢而因為佢要打運商，咁有個咁運商梗係有個女仔啊嘛，嗰、那個女仔咧就邊個咧？其實個女仔就係第一之前第一之國嗰、那個話女主角飛踢嗰、那個，得一個女主角好搶咧，永野芽郁。得啦，咁呢個咧就嚟到搞三角戀之後，後屘就叫咗條仔咯。咁所以女主角先要遊翻乒乓波，贏翻佢條仔。咁所以佢個情義結要打呢個運商嘅。咁個古仔係咁噶。咁個運商佢運嗰個就係英泰啦，就係頭先講嗰個有個心結咁喺度做地盤嗰、那個。咁但係原來佢後屘佢打第一場，佢因為佢其實挑戰咗兩年嘅，第一年咁啊梗係輸啦，因為啱啱都係組隊得個半年。咁啊，但係嗰場先知原來嗰個人咧，佢隔離嗰個英泰咧，原來係有人認得佢。咁佢係曾經去過後樂園。就表演話啊！我嗰時睇過你比賽，咁原來後屘查先知，原來佢係一個好勁嘅拳擊手。咁但係就因為咧打下打佢隻眼盲，即係隻眼受傷，咁啊退出拳壇，咁啊從而係飲酒，咁啊先啊搞到老婆啊勾佬，咁最後就個家庭都散埋，咁佢而家後悔咁樣咯。咁因為拳擊手咧，原來佢強喺左右勾拳。咁原來喺運傷嘅角度咧，啊女主角係右手咧，個另外個 partner 如果係左手咧，就會天下無敵嘅。咁所以咧，阿英泰之後嗰年咧就專練左手嘅揸板嘅乒乓波，咁最後第二年咧再挑戰呢對運商，咁啊中間有啲因緣際會，咁啊佢中間都有少少愛情位，唔係少少愛情位嘅，即係表面有呢套嘢好似好勵志啊，但實情個包裝其實係講緊英傑伊 B B 的愛情選擇嘅，因為最後咧嗰、那個男嗰個咧又講佢同個運商軍散咗，佢就主動走翻派嚟追翻阿傑伊 B B， 從而仲同傑伊 B B 講，原來你乒乓波咁勁嘅，不如我哋組隊啦，組隊就係夢幻組合啊，咁中間有啲糾結咧就。啊！女主角爭啲就過咗去嗰邊，就放低咗英泰。咁英泰都諗住算啦，唉、哎，你都係揾翻你自己男朋友，我都退出啦。咁但係最後嘅冇，最後又扭下扭下，最後冇。咁最後真係兩個叫世紀之戰，咁啊打得難分難解嘅嗰場乒乓波，咁又變咗值得大家睇下。係啦，咁啊成個套路咧就唔係話好誇張嘅。佢啲表情啊，或者一啲情節就比較鮮明啦，應該話咁啊，啲即係嗰啲，譬如啊，見到佢又同個女朋友有啲妒忌啊，咁嗰啲有啲咁嘅笑位喺度咯。咁但係個打法佢唔似網球王子，就唔會打到個波着火，打 到個波有激光咁樣就冇呢隻嘅，咁啊幾務實咁樣打。咁但係最後嗰場波咧打到難分難解，係啦險勝嘅，輸咗或者係出劇透啦，佢最後輸一球嘅啫，嗰球輸運氣嘅啫。即係其實預咗爭啲贏嘅，但係就咁啱俾佢就贏，即係對面贏咗。咁但係佢已經成為咗第二，咁而勁就勁在嗰，因為對隊已經係國家代表嚟㗎嘛。咁就估唔到一個鄉村嘅乒乓球會竟然可以爭取，即係逼到個國家隊咁勁。咁佢就即刻上曬報紙。咁、那個球會咧就哇就變咗全日本知名，跟住啲學生就桃李滿滿。咁佢哋就兩個雙叔雙妻喺呢度就教乒乓波咁樣咯。 咁點解嗰咪梁子冇落場嘅？ 有落場嘅都，但係咁梁子佢拍咧，佢拍個宅男嘅，咁但係嗰本梁子有少少情義結嘅，佢其實嫁咗入去叫做醫生嘅世家，即係你當都係叫豪門啦，但係就咁咧，你知醫即係嗰啲豪叫即係上階層嗰啲人嗰啲 中意打波嘅， 係啦，唔可以拋頭露面，又話要知書識禮啊，又要煮餸啊，咁樣咁開頭嘅情義結就諗住放棄，咁但係最後咧，老公睇過一次比賽，發覺佢好努力打。咁佢覺得就即係叫做 approve 俾打囉。咁最後佢 呢啲都係啲典型嘅。 係呀、啊、典型一啲。 運動電影嘅。 冇錯。係呀、啊、帶出人嘅改變咁啦。 即係呢一個我熟上禮拜講過嗰度叫做志氣，即係台灣嗰度。 喔、 哦。有呢樣嘢㗎。咁其中有一個隊員咪就話佢個老豆好衰嘅。咁同埋佢又覺得冇出息嘅，即係玩埋啲咁嘅咁嘅運動呀，即係咩拔河咁樣扯咩嚟啊咁咁，但係佢最後有一次就係講佢，即係佢真係走咗去睇佢哋比賽嘅時候咧，佢就睇到佢哋嗰個精神啊。 係。 咁佢最尾就即係叫做接受咗，即係呢樣 嘢。認同咗佢咯，係啊。 咁其實呢啲係好緊要嘅，因為你呢啲其實呢啲咁嘅運動故事，佢雖然表面上係講某個運動嘅精神都係係嘅，咁但係其實佢裏邊唔多唔少有講一啲家庭啊，或者到底你個屋企人對你玩個，即係佢個故事入面嗰種運動到底有幾，即係有幾支持， 或者之前有啲誤解，但之後就會解開 咗。必定會 conscious， 就係佢有啲隊友咧，啲屋企人係好支持嘅。咁有啲即係隊友咧，屋企人其實好反對。咁你點樣喺即係一個即係冇 support 之下，你去咁樣做咧？咁而最尾你點樣去贏翻呢一個即係佢嘅認同咧？咁係 啊，認同應該話係啦，尊重同認同咯。通常個主族 都會有呢一個咁嘅元素嘅，喺即係日本啊呢啲嘅講運動嘅， 同埋通常就佢撚樣運動就梗係講最後啟迪人生啦、啊，即係佢依套都係我，所以我之前話空手道嘅不足就係佢有講空手道，但空手道係個表象咯，但佢冇將空手道嘅理念撚咗落阿杜汶澤個人生度嘛，咁啊依套就唔係佢乒乓強調乒乓就係我點打你， 咁佢唔撚落杜汶澤，佢想撚落去阿 Stephy 啊，但你印度係更靚，咁啊類似啊，咁啊呢套就係話佢乒乓佢有講話點樣。譬如乒乓就是球来球往，我点打你要点玩， 所以我就话你到今日都好啦，你香港电影咧对运动同埋校园啊，佢哋其实都仲未好掌握到一个核心嘅价值， 即系呢个系啦，攞唔到个精髓。 佢哋 举 呢个题材咧，间唔中的确有人去 nice try 去做，但系其实佢唔知点解咧，佢都系冇点样。其实你应该要参考一下人哋拍咁多嘅时候，到底嗰样嘢。个精髓喺边？嗱，我唔系叫你话，咁系咪即系我照抄翻到日本戏啫？又唔系，因为咧，你香港有香港嘅， 你明佢背后个理论啫。 冇 错 啦，你香港有香港嘅情况 噶嘛？ 咁难道啊？你香港嘅家人会好支持你去玩运动咩？咪点解仲难啦、啊？咪你话玩咩运动？喂，你读医科 啦，系啊系啊， 喂，你读书读得过，做乜嘢？你唔读书走去玩嗰啲嘢啊？咁你喂？咁你呢样嘢，香港其实更严重噶嘛？ 系 咪更加适合讲呢样嘢咯？咁点会系呢样嘢？你唔系日本嘅运动电影专有噶嘛？呢其实 universal 噶嘛？咁其实你又要揾翻一啲乜嘢系香港嘅独有嘅状况加翻落，但系一啲 universal 嘢你唔使使咗噶。嗰啲嘅日本都会有，外国都会有，边度你玩运动都会有嘅。咁嗰个你可以 keep 噶嘛？咁到底乜嘢要 keep， 乜嘢要？即系要取舍啦，意思其实佢哋有时太过想摆脱，即系其他国家嗰个影子啊， 冇 错，即系同你拍科幻片一样，同你拍超级英雄一样，佢哋会以为，喂，咁如果我哋要拍一个超级英雄，咁自不然我哋就唔会似 Marvel 嗰啲咁，其实点解唔可以似啊？又点解？同埋唔似啊？边样嘢唔似啊？边样嘢似啊？ 咁香港嘅超級英雄係咪一定係打功夫咧？喂 ，I don't think so， 唔一定噶， 嗯， 係嘛？咁你點解唔可以咧？咁超能力係咪一定係美國專利咧？咁變身又係咪一定日本專利？其實亦都唔係噶。咁你去點樣將香港嘅元素注入？其實係唔係專登啊？ 嗯， 反而即香港就佢哋好刻意，成日揾啲好香港嘅嘢咁。佢塞來，其實唔係咁嘅。其實你係要揾到嗰樣嘢原本嗰個精髓先，跟住再加埋我哋嘅特色。 嗯， 其實佢哋成日講特色咩中國特色咩，佢嗰啲先唔特色啊。 嗯， 係啊，佢以為可以將個孫悟空當超級英雄，孫悟空同超級英雄兩樣嘢嘅。 冇錯， 其實中國係從來都有超級英雄嘅，自古以嚟都有嘅。其實佢哋知唔知道？ 水浒咪咯。 系水浒梗系唔系啦， 水浒唔系好夸喎，嗰啲即系咩 嗰啲都系武侠啫， 系香港系武侠。咁你影光超级英雄嘅前身都系武侠啫，系嘛？又冇乜 讲唔系啦， 唔系 你真系有好多超级英雄噶， 系 中国系有噶。 以前嗰啲 哦，啲雷锋，雷锋仲唔系超级英雄？ 雷锋系咪英雄我都唔知，唔好话超唔超级。 系冇错。 其实中国有好多典型嘅，即系嗰啲嘅。古仔里边系有超能力者嘅，系佢哋自己将佢扭曲成为一啲好肉酸嘅嘢。第一就系十兄弟， 哦， 十兄弟你将佢扭曲咗成为一班着住土兜同埋扎几条辫嘅细路，其实十兄弟绝唔系细路嚟嘅，喺原版系大人嚟嘅， 明白？ 其实佢哋好 X Man 嘅一个咁嘅，即系一个咩概念嚟嘅？ 但系十兄弟其实香港嘅，唔关中国事。香港真系香港林原创噶嘛，唔系国内噶嘛，我记得即系粤语长片嗰时候，我哋真系香港人 谂出嚟，系梗系 系 啦，呢个其实系从来都有一个咁样嘅传说， 系 咁而当时讲嘅咧系喺秦朝之类嘅时代嘅， 哦， 唔系佢哋讲嘅又有大帅又剩嗰啲咁嘅文初嘢，你讲紧嗰套其实系一套香港嘅粤语片嚟嘅啫， 系粤语片啦，粤语片系。 咩食咗嗰粒珍珠跟住生出嚟， 其实 系啊，一 生出嚟咩十颗珍珠啊？ 其实唔系咁样嘅，其实系唔关事噶。 我 喺度 本身仲有早啲系有个民间传说嘅， 原本系有咁嘅传说，系话系秦朝岛，即系总之系同起长城系有关系嘅。咁而当时系讲佢哋见咗好多民间疾苦，咁就出现咗十个咁嘅人。其实佢哋系咪真系兄弟都唔知噶。 系， 即系好似超人兄弟咁，其实超人兄弟唔系兄弟嚟噶嘛，佢咁叫系黑社会嗰班都叫兄弟啦，系咪兄弟？ 系， 唔系一定系亲生嘅。咁所以有十个咁嘅人咧，就各有异能，仲唔系 X-Men？ 系， 嗰啲真系异能嚟噶，唔系功夫嚟噶。 系啊，知，跟住有咩顺风耳嘛，跟住有咩大脚八啊嘛，大脚八咪直头难受啊，系嘛？跟住又高脚七啊嘛，啊咪类似咁样好搞嘢。 佢识伸长噶嘛？嗰个身 系，冇错，咪即系神奇四侠。 其实系超级英雄嚟噶，同大家讲。 系 咁系大家喺粤语片将嗰件事搞到变咗好 stupid， 或者都有啲电视剧再拍。哇，几廿岁人喺度扮细路仔， 扮细个咁样。 哇，睇到你真系顶唔住，系嘛？但其实原本唔系咁嘅，系啊。你反而佢调翻转，而家仲有鬼佬攞呢啲故事攞咗去美国漫画挤落去。人哋反而仲好似地，即似啊，因为超级英雄啊嘛，佢本来就系超级英雄。咁你其实你中国自己有劲多呢啲嘢噶，唔系就系呢、這个，我乱咁噏一个嘅，仲有好多，其实仲有好多。佢呢啲又唔系神话嚟嘅，即系你唔需要揾孙悟空咁当系超级英雄嘅，就又唔同噶。你孙悟空嘅封神榜嗰啲系神仙嚟噶嘛？呢啲唔系神仙嚟噶，呢啲成异能人咧，直情就系、是。做咩啫？你系有噶，喺你原本文化里边都有呢啲嘢嘅，你有冇攞去用过？ 冇错， 冇啊，系嘛？咁跟住就成日将啲武侠嗰啲嘢去夸大，武侠嗰啲系武侠， 嗯， 系嘛？当然你都可以自己作一个套路，就系、是、话通过练功而去开启超能力呢样嘢嘅。咁呢个咪就系佢哋而家讲嘅特异功能咯。咁你要自己去标一个自己嘅体系。其实你都可以是超级英雄嚟嘅，唔系一定要即系做咩人哋美国队长你要整中国队长，你呢啲根本就喺度抄。 嗯， 我哋唔需要中国队长啊，因为我哋自己有大把呢啲人嘅。其实你有冇真系捡个书就揾过？ 當然佢揾個都冇用嘅，因為呢啲唔算出名嘛。佢點解就係要揾啲 IP 嚟碌？佢出發點要碌啊？係，或者佢甚至佢寧願先求大戰，我踢低你嗰班咁嘅復仇啫。即根本啲心態咪一個打飛機嘅種心態嚟。 嗯， 係或者抗日奇俠咁啲咩垃圾嚟嘅啲？ 嗯， 根本就唔掂喺個創作嗰度已經。其实根本有好多呢啲好精髓嘅嘢，根本就喺中国历史文化里面有嘅。你抄下书啊，多的士啊， 明白？ 系啊，即其实或者你嗰啲咁嘅神仙啊，嗰啲咁嘅故事里面咧，其实里面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类似嘅嘢嘅。 明白？ 唔系，即可能你就咁谂神仙，咁啊神仙咪神仙，唔系，其实你有冇谂过嗰啲其实唔系神仙嚟嘅？咁你喺常人嘅眼中，佢又飞又成。你咪覺得係神仙 嚇、啊，即係呢個雷神咁啫嘛，即係鬼 佬。唔係如果阿 Superman 啊，佢跌落嚟地球早啲啊，仲跌咗去中國啊，你覺得佢係咩嚟㗎？ 嗯， 神仙 係。 我咁啊跌咗個咩 B B 落嚟，跟住嗰家人嚇、啊、有家人啊嘛，姓簡㗎嘛，有間農夫啊嘛，冇仔生係咪？係。跟住走去嗰度唔知劈柴，哎呀有个好大个柴喎，佢以为佢坐住系柴啊，咪捉取物语咯，系咪？哇，里边个发光喎，有个 B B 啊，我抱咗翻屋企养先。哎呀，咁我姓简嘅呢家人，哎呀，我都系想佢第时成家立室，所以我改个名做简家立，系咪啊？好正常啫，啱唔啱啊？哇，咁佢大个咗，发现佢奇力大无比，系咪？咁佢人称神行太保啦，咁呢个咩故事嚟噶？你话呢个咩故事咧？呢个咪 Superman 咯， 超人系 大佬，咪同一个故仔咋？我只话 What if 超人跌早咗吓好多，仲要跌咗嚟中国啊嘛？佢直情系 Superman 嚟噶吓，咁有冇问题啊？吓咁你识唔识得玩啦、啊？就系、是、咁简单啫嘛，系咪啊？你可唔可以玩即係諗下呢，其實唔好話分咩美式日式，好奇怪咩美式日式啫，你玩得好根本啲嘢撈得埋嘅。咪呀，即講緊中國一定要打武功，係咪一定要打武功？即係特異功能係咪武功嚟嘅呢？即係佢哋覺得特異功能係武功嚟嘅喎，先得意喎，其實特異功能唔係超能力嚟喎、即係賭聖嗰啲呀，嗰啲係武功嚟嘅。咪佢喺表現上係喎，又話要有師傅練又聖喎。佢又可以开咩攞个窗帘嚟出鞘㗎喎。係呀、即係佢个表现上佢要将佢玩到好似武俠片咁。咁其实呢个都係一个表现啦。咁其实佢係超能力嚟㗎嘛。係咪咁其实大家识唔识玩呢，咁大家可以諗下啦。即係到底中国嘅科幻咗啲乜嘢嘅出路呢，咁而内地亦都对呢啲佢叫修真，其实修真咪真係练神仙囉。呢、這个特别有兴趣㗎。咁其实喺神仙嘅呢个角度睇，其实呢个更加同即系呢啲 superhero 嘅嘢系容易结合噶。咁大家试下谂下先啦，我教唔晒大家咁多嘅，系咯，系咯，系啦， 冇错。咁总之啊，即系又话系啦，即系唔好吓抄人啦，最紧要明人哋背后个即系理念咯，你要学个理念。 唔系，即系你要变化落嚟，你点样将中国风文化摆落去啊？唔好成日都以为喂中国唔系功夫，功夫，功夫。功咩夫啫？咪即系功夫系中国嘅文化。唔系，如果你咁讲，现实嘅武术同武侠都系两样嘢嚟噶。 系啱。 武侠嗰样嘢其实系一个想象，而武侠故事其实系嚟自其实啲 fantasy 故事，鬼佬嘅 fantasy 故事啊。 系。 其实金融小说系嚟自好多啲 Lord of the Ring 嗰啲咁嘅嘢噶。好多嘅，因为嗰时啊金融地喺 library 嗰时咧系。佢做過㗎嘛，咁嗰時飽覽群書啊，睇埋好多嗰啲機動山恩仇記啊，咁呢啲 Lord the Ring 嗰啲睇好多㗎，咁所以喺佢嘅作品期，佢係將呢啲外國嘅嘢就化成，即係加入中國歷史啦，當然就化成而家咁正嘅金融小說。嗱，佢就識玩啦，其實係西變中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咩喺鬼佬嘢，我出去轉一轉就中國嘢啦。咁啊，金融好嘢，咁古龍咧？古龙仲好嘢，你知唔知呢啲楚留香啊、陆小凤系什么？系鬼佬侦探小说啊。 嗯。 点解有弹子神功啊？因为开枪啊。 系。 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㗎呢，其實對我哋嚟講啲係常識嚟嘅，但係而家啲人我諗佢諗都冇諗過，點解楚留香有隻畫房啊？點解有三個美女啊？係占士邦啊，佢有隻遊艇啊，三條女啊，識唔識睇啊？咁點解啊係杜帥啊？因為係雷朋啊，不過佢就唔鍾意玩變面啫，即係其實佢將咗好多鬼佬一啲出名嘅即係偵探小說啊呢啲咪人物，所以即係其實佢都係偵探嚟嘅啫嘛。阿楚留香係偵探嚟㗎，阿陸小鳳係偵探嚟㗎。咁佢又有另一種，又將另一種嘢攞咗過嚟啦，係咪？咁你其實仲有好多㗎，有好多係西部片啦，咁攞過嚟變龍門客棧啦，咁其實嗰啲嘢係變嚟變去㗎。其實西部片又係由黑澤明嗰啲啊七堂口知道啊唔係呢個 Seven Samurai 度變出嚟㗎嘛。咁其實你唔好以為其實係唔同嘅嘢，其實大家係同樣嘅嘢變嚟變去，將你自己文化吸返嚟，我就變咗新嘢，好似但其實七合當購置咪即係 Seven Samurai 囉，即係嗰個成日照玩啦，係咪？其實星戰咪就係呢個忍大三國人囉，即係 Hidden Fortress 囉。咁其實喂玩埋科幻都得，咁其實啲嘢係識係會變㗎，係你個人識變㗎。其實好多經典呢都係由另一個經典變化出嚟㗎。咁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㗎呢樣嘢。其實呢個大家可以，即係如果大家要寫故仔呀，其實可以去諗下，其實仲有好多嘢我哋未嘗試過未做過，我哋香港仲有好多嘢可以做㗎。唔使一味喺度抄人，因為我哋仲有好多嘢。佢中國仲有好多嘢㗎。係呀。咁你攞咗西方或者日本攞啲嘢，我哋套落嗰啲嘢，其實又可以變成新嘅嘢。我點解以往有咁多我哋有嘢停咗囉。 明白。 亦都大家好似捉唔到嗰個方法啊，咁你咪參考翻到你當年人哋點樣將一啲西啊、日啊、和變變成中國嘢咧，或者加入中國元素變成中國嘢，又唔係一定要加入中國元素，意思就係古代嘅古裝嘅，你都可以係現代嘅喎，係啊，調轉嘅啫嘛，好多嘢，咁所以其實又係咪一定要中國都唔一定嘅，總之你將嗰啲嘢去溝下變下，其實呢個就係而家好多。即係而家嘅創作嘅方法咧，就邊嚟邊去啫嘛。咁而家大家唔係嘅，大家一隻識抄嚟抄去嘅。係啊，咁先最衰。喂，快啲講埋第二啲係，仲有邊幾套？ 冇錯，咁啊呢套就係叫做運動得嚟啊，勵志得嚟啊，啲 好嘢 啊，咁啊， 聽落都好精彩嘅。 好正啦，冇錯，係好鮮明嘅。同埋頭先講漏咗，點解蒼井優係飾演咩角色呢？因為佢哋坎坷嗰陣時咧，成日會去一間中國食店度食嘢嘅，咁就蒼井優做伙計。即係其實老闆娘咧，入邊有個柱，咁後屘到佢第一年就輸咗嘛，第二年咧喺個食肆嗰度講起，佢先知原來嗰兩個其實係中國前國家隊，即係蒼井優飾演嘅角色。咁於是佢就兩個就做咗佢哋師傅，咁從而一年之後咧就可以挑戰呢個咁樣啊，咁即係啲比較搞笑啊，聽唔到？ 做咗邊個師傅啊？ 我做咗啊女主角師傅， 都新門自己仲要揾師傅，佢唔係已經勁 啊？要啊，咁佢都丟低咗啊嘛，同埋而家又講佢新兵奔波技術，咁佢都要修練嘅。 都擦一擦足樂鞋啊！ 系啊，有噶，都有，系啦，咁啊，但系事實又乒乓波真系中國領先嘅，我覺得，咁我覺得 有冇聽過日本都有個叫好似叫福原愛嚟咁上下嘅選手？ 我唔知啊，即系堅嘅，但 系咁系啊。即係呢出戲冇揾下呢啲人出場 翻。咁啊冇啊，反而係蒼井優去飾演呢、這個，咁啊搞搞笑笑咁樣，跟住就講佢用啲中國嗰啲訓練方法訓練佢哋咁咯。 有咩訓練方法咧？即係扎馬咁啊，得成龍醉拳。 又會有啲啊，點樣有咩遮住單一隻眼啊，咁樣打波咁樣類似咯。 冇練醉拳啊！ 冇， 我以為佢要 又冇加功夫元素嘅，但係就話係啊，佢又講到話中國嘅訓練係最艱苦，你哋接唔接受到？接受到先做佢哋師傅咁樣，即係有啲咁樣咯，練到熱血咁嗰啲衰嘢。 即係佢實在嘅喺練波嗰啲嘢度。 係啊係啊，唔會話打個火焰出嚟咁樣，冇嘅冇嘅。 我唔係講嗰啲即係練醉拳嗰啲冇嘅。 啊冇。 好 冇嘅就咁。好 咁呢套 得啦，係啦，其實係啦。好之後就嚟今個禮拜啦，先嚟啊咁啊，而家快講啦嚇。先嚟快講，就不如講下呢個雪中罪先啦， 好 嘛？ 好啊 嘢。 雪 中罪就係啦，畫頭 啊 正，其實來自咩咧？挪威小說喎咁就話叫暢銷嘅驚悚小說。 哦，有書嘅， 有書嘅，有書嘅，係啦。咁就然後咧，就而家就拍啦。咁原來拍嗰個咧，男主角係咩？男主角係時代教主喬布斯。 啊，那個男主 角。哦哦哦， 我真系唔系好知啊，我个感觉望落去似系，都似系似系诶嗰个叫咩 S 名嗰个叫咩磁力王个后生， 我以为磁力王 ，OK， 我以为磁力王后生嗰时嗰个样点噶嘛，唔系唔知啊，类似咩？咁我入边咧就叫做睇完 呢个乔布斯啊， 佢拍过乔布斯，我唔知喎。冇啊！但如果佢磁力王，佢肯定系以磁力王去讲噶，佢唔系磁力王。 我知道我知 道。就类似啊，咁啊跟住 系啦，咁点啊？ 系啦，唔紧要啦。咁啊，睇即系佢就一套。 咁呢个男主角系咩？系个差人嚟嘅。 差人嚟嘅。咁但系一开头咧，佢会识你个，因为佢开头一开始未出字幕，连第一格嘅影像一出咧，就已经系一个童年嘅惨事。 哦、 就有个小朋友啦，俾人哋冚嘅。系咁俾人冚，咁你住喺一個情婦嘅家庭，就住喺個湖邊嘅，咁一路冚咧，喊住就望出去就望到個雪人，咁佢就一路喊一路冚，咁佢點解會俾人冚就係幫佢問啲好深嘅問題，譬如咩牛頓第三定律係點一答唔到就冚，咁冚咧佢唔係冚個僆仔喎，原來個僆仔雖然喊住望住，佢係冚跟佢隔離阿媽。咁嗰、那個你當係一個情婦，咁嗰個人咧就對佢其實好高要求，咁就揭垮咁樣，就最尾小朋友答錯就冚佢阿媽，咁佢阿媽嘅喊啊，又喺度撕失縮，咁就唔敢還手咁樣。 俾最後咧，小朋友佢覺得關我差事嘅會係， 但係個小朋友就喊啊，咁 即係我意思即係俾而家香港小朋友會覺得關佢差事，你冚我媽 喺側邊食花生咯，插包花生。 佢專登答錯啲嘛，我覺得佢會 係類似。 咁 後屘就 三咁專登第一睇佢冚我媽啊。 係啊，類似咯。咁跟住後屘 kick 啦，咁就個咁總之後屘又兩個鬧反咗嘅，即係老豆同個話，咁你當老豆佢嗰個情婦嚟啫。咁最後個鏡頭光佢就喺個車度，阿媽就駛出去個湖度，跟住架車咧就喺個湖度跌落個河水度。咁、个僆仔就走一次出嚟，但佢系咁拍阿妈，阿妈就特登唔出，跟住就笑住口咁讲拜拜，咁沉咗落湖底，死咗啦，系啦，得唔得？即系当阿妈自杀啦，但系谂住系揽埋个仔自杀，但系个仔啊叫躝，即系躝到到出嚟嘅车度及时啊停过咗，咁啊睇住阿妈跌咗落个湖度，咁之后咧就出字幕，就已经讲未来啦。咁究竟呢个僆仔大个系边个咧？一开头系识观众就谂 住，即系佢冇讲嘅， 冇噶，最后先知啊，即系呢个亦都讲啦，要剧透啦。咁啊，所以咧一開頭，因為睇翻啲相嗰啲嘢，近似又有啲雪景喺屋企，有啲相賴到，咁就俾到個 fit 咧，就觀眾就係 男 主角，就係呢個人。咁、 啊、 所以咧，呢、這個人雖然而家係差佬啊，但係問題一路查案咧，先俾觀眾個投入就係話咧，佢都有嘢隱瞞嘅，佢有嘢隱瞞緊佢個 partner 嘅。嗱、佢有個女嘅探員同佢一齊查嘅，佢哋有隱瞞。咁第二咧，佢都有啲陰暗面，即係呢個男主角。咁所以咧，先識觀眾就會唔會其實調翻轉 咧？聽落又唔係好差啫。 係啦，咁啊，即係你知睇緊偵探片就往查查下自己係兇手啊嘛。咁所以呢個第一容易，第二就查啦，開始有人死啦，死嗰陣時又話有個醫生啊 ，keep 翻有啲咩三角戀關係，咁後屘查就查個醫生，有機會。咁第三個醫生查完之後，發覺就有個政客。咁另外咧，當你喺度現實地做緊呢條線啦，即係男主角查案嘅線咧，佢無端端會插罪。十年前有單咧幾出名嘅雪人殺人事件。咁但係 又 喺個國家，係啊，又有十年前嘅嘢，但係佢就剪、啊、就咁剪嘅啫，都幾高明嘅，冇嘢撚嘅。咁嗰、 okay. 個咧就有個好勁嘅老差骨，咁啊都係啲戲子佬嚟噶。佢就做血色羅馬，我之前我都讚過嘛，有套戲血色羅馬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黑社會嗰邊係啦。咁咧咁嗰個人咧好老氣骨，就做嗰、那個。嗰、那個老差骨就查緊邊個咧？就查緊嗰個咩勁啊？嗰、那個擊鼓嗰、那個，即係嗰個叫咩鼓動激情啊！嗰、那個動態音樂嗰、那個，即係個男主角 嗰、 那個靚仔， 個男主角 演奏嗰、那個係啦，即係演奏指揮家，哇，好有霸氣啊嘛！嗰、那個人做， 你講個男主角定個 唔係指揮家？指揮家講個指揮家， 訓練佢嗰個。 系啦，训练佢嗰个鼓手，嗰、那个演员，咁嗰个做，咁啊十年前条线咧就佢咧就系、是、做一个你当系啲富商啦，但系咧就话讲佢咧用十年时间申请就嗰佢嗰度应该挪威嘅，故事发生喺挪威就做呢个冬季奥运会嘅主办场地，咁啊讲佢就有钱人嚟嘅，咁但系咧就话原来佢涉及咗一间命案。咁、那個命案後屘查一查咧，就去到嗰個雪地度，喺個雪地度望翻出去咧，就見到個人咧俾人哋斬開斷手斷腳，得唔得？咁但係就咁嘅啫，就冇插落雪人嘅。咁啊有單咁嘅案貫穿住，咁但係就冇解釋 咧，同呢、這個 係啦，冇解釋呢間關係有咩關係？咁一路查落去咧，就開始就fit觀眾就話會唔會嗰、那個即係叫做打鼓。 打鼓嗰、那個嗰、啊那個嗰、那個那個商人有機會，因為後屘佢查到落去嗰、那個醫生咧，原來那個醫生就係嗰個商人僱用嘅。咁而個商人咧，啱啱因為去到現實啦，佢經過呢十年啦，今年啱啱即係依一個時間點咧，就嗰個商人就即將要宣布呢、這個嗰、那個奧冬季奧運喺唔喺挪威舉行，咁會有個大型晚宴。喺、個晚宴入邊咧，又見到個醫生咧帶條女就俾呢個商人咧就去影佢對波，即係講個商人都有啲變態喎。系啦，咁啊除咗个晚装咁样，半裸上身影相咁样，咁啊即系个商人都有啲奸咧。咁开头就话喂，其实系商人咧咁样，咁啊跟住识来识去咧，然后又有啊男主角本身咧，佢又有啲阴暗面咧，但系阴暗面之后有个前妻，佢梗系呢啲一个人生活噶啦，但系佢对个前妻又不离不弃啦，又唔舍得。个前妻有个老公，个老公咧又系医生嚟嘅，整容医生。后屘查查发觉佢 overlapping 咧，有啲死咗嘅人，佢个名单除咗呢个医生咧，佢另外仲会睇呢个医生。咁所以咧，呢個醫生又係有機會。咁跟住查查，發覺十年前條線點解會撚到咧？原來十年前死咗好型，我話血色羅馬嗰個老差骨咧，佢就係臨死嗰下，佢係查到真相，但係就俾人哋咧喺木屋入邊自殺。佢自殺就係打爆自己個頭，揾支獵槍得唔得？咁但係咧喺相片入邊見到個頭爆咗，坐咗喺度。咁但係咧，佢啊男主角一睇嗰張相，發覺有問題，因為咧照計你正常揸住支槍。你支長槍嚟㗎嘛，佢係咁咧。你如果自己揸實，你又要拉弓咧，你手唔夠長。嗰支槍一定唔可以平射嘅，只能夠係由下而上射。咁照計嗰啲彈籠咧，應該係天花板，而唔係應該喺個平面去個人屍體個背後咯。咁佢男主角一睇已經覺得，咦？呢、這個唔係自殺，係他殺。咁其實又回憶翻個鏡頭咧，插嘴，其實咧呢、這個就係 Slowman 第一次犯案。點解？因為原來佢打爆人個頭咧，其實佢將個雪人個頭。挤咗落去打爆个头个位度，得唔得？只不过佢因为事隔三日后，啲抄先上门， 溶咗 个雪球溶唔晒。咁但系溶咧，你记住佢个雪人不嬲系咁，插嗰啲系雪枝啦。佢个雪人嗰只眼嗰啲点咧，同埋个口嗰啲点咧，系插一只专用咖啡豆，得唔得？咁嗰啲咖啡豆就因为想当年喺个回忆片段啦，个老豆中意饮嗰只咖啡，佢就俾老豆冚咧，喊紧，除咗望到雪人之外咧，佢就喺度数紧咖啡豆嘅自己。兩粒咖啡豆，三粒咖啡豆，咁所以佢中用咖啡豆做嗰個雪人個表情。咁所以咧喺嗰個老差骨死嘅現場，其實就溶咗個雪球，但係下面係有咖啡豆。咁男主角已經見到啲下面一粒粒嗰啲又唔係子彈咩嘅，咁、那個女仔又搭埋咖啡豆，咁啊暗示係咩咧？其實個女仔就係個老差骨個女。所以十年前條線就係咁樣賴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就點解個 Slowman 要犯案咧？呢度就開始我講呢套戲嘅不足啦。就因為咧， 咁呢個女仔係邊個嚟㗎？ 个女仔系老差骨，女仔而家依一刻就都系 partner， 佢嘅佢嘅探员嘅 partner， 系啦，但系就两个都有嘢隐瞒嘅。女主角又查到男主角有啲嘢，男主角又查到呢个柜桶有啲嘢，咁但系原来最后就话原来个女主角特登要喺第二度特登调入呢一组。 咁听落都唔系好差啫，都几 嗱，佢差就差在无限地增加识观众嘅线，但系喺我当你完咗成个故事，你又发觉个雪人其实搞咁多嘢冇意思，佢其实。佢純粹係宣泄而殺人嘅啫，而宣泄殺人就因為一個童年嘅回憶，所以係要砌雪人。但係喺個犯案中途，佢為咗要砌雪人，佢付出咗好多，佢搞到咧好多線索會敗露咗。咁其實唔係一個聰明嘅犯人，咁都唔緊要。但問題就咁唔聰明啫。但問題佢唔好扮聰明嘛，即係喺戲入邊個雪人個兇手就會扮聰明，會做好多線索就叫引領差佬去咗，最後就嫁禍咗俾頭先我講嗰個商人嗰個醫生。喺個商人醫生嗰間屋咧，就揾埋嗰啲斷肢，以往殺咗個人嗰啲 DNA， 兼咧就自己咧又係喺個車房 嫁禍咗， 係啦，爆頭。咁但係個女咧見到就即刻喊，就覺得自己冇可能，今次又係個 Slowman， 因為佢想當年 Slowman 殺咗個女人咧，就係嫁禍咗俾佢， 嫁禍 差棍，冇錯。咁佢又崩潰咁樣，最後男主角結婚啦。咁最後邊個係咧？大家估到啦。咁我頭先數咗四位啦，其實就係佢前妻個老公。 嗯， 咁呢个犯咗侦探嘅大忌就系、是，你查来查去，发觉都系你身边人，咁你， 咁呢个老公之前有冇出过场嘢都系咪？ 冇出过场 咧，就冇啊。 唔系有，就系喺依老公嘅状态出现咯，好啊嘥嘅啫，即系你唔会觉嘅，咁但系最后就到。嗰、那個醫生就懷疑係嫁禍啦，佢再查嗰啲patient嘅名單，就發覺呢個名，呢、這個名已經咁熟嘅，原來就係佢前妻而家個老公，跟住再上佢屋企咧，跟住有啲對話咁啊，憑啲眼神開始觀眾估到，咦，原來呢個 死真空咁樣咯。咁而最後呢個梗係有反撲啦，佢又想設計殺啊女主角嘅，但係又啊不過唔係啊，係啊，佢後悲劇嘅，後屘女主角咧查到佢而死咗，佢引咗佢去就死咗，死完之後咧就嫁禍俾而家嘅男主角。得唔得？咁男主角已經都知道係 Snowman 就係佢啦，於是就走咗去喺個雪地度隻抽咁樣嘅，得唔得？咁所以變咗最後流於都係打拳頭交，咁打贏咗，咁跟住後屘打死咗佢，咁樣類似咯。咁但係最後揭盅就係嗰、那個整即係佢前妻個老公咧，先係個靚仔， 嗯， 得唔得？就唔係男主角咁樣咯。咁即係有啲叫做，我覺得睇完就會覺得係夾硬式觀眾。咁當然你可以話係手法，但係如果你睇慣咗就覺得 推理故事有時都係 係啦，即係 陣㗎啦， 會係啦，啱啊，即係叫做特登報得線，報得 hook。咁但係最慘就以往你報得靚嗰啲 hook 都串埋有意思嘛，但係今次我覺得串埋冇意思咯，即係因為你夾硬加過去， 佢純粹逼你咯。 係啦，加過十年前嘅線，其實某程度冇關係㗎，不過只不過係 Snowman 第一次犯案啫嘛。 咪咁都唔係好差嘅，聽落都 OK 啦。 唔係咁，我又咁講，又唔係話差到邊絲，但係就即係中間間，因為咧我咁講，我綜合講，你覺得緊張，實情睇有啲悶，同埋有啲拖拉。 哦， 系啦， 即系实际去睇嗰阵唔紧凑啊，我听你讲几紧凑啊，唔紧凑。 我讲得紧凑啫。 咁本来其实个小说系写得好啲，有机会。 系啊，小说就话好好嘅，咁所以就 可能套戏拍出嚟有啲甩咗啲啦。 系有啲甩咗，同埋你我留于最尾你唔系石臭咯，变咗个港产片咁喺个雪地度 ，I know you， 出嚟啦，咁都跟住喺度互相开枪咁咯，你变咗咁样，咁你冇意思啊，作为 Snowman， 系咪啊？咁就系咁啦。咁唯一估唔到就估唔到女主角会死啫、 嗯， 都死埋女主角，系啦，咁我估唔到啫。 咁都唔系好差嘅，都可以啊。 咪好似啦，中间啦，系啦，即系不过近期好多侦探片都唔系真心侦探，呢套就我都系真心侦探。 系啦，起码都 即系真系以查案，真系逼观众为佢个目的，就唔系以往嗰啲少少侦探类型，但系原来系实情系动作片啊，或者少少侦探类型，但系实情走咗去恐怖片啊，佢又唔系呢只嘅。咁真真正正係一個純正嘅偵探片， 都 OK 嘅。 係啦，即係近年係少嘅，即係喺咪一年就唔係好多，咁所以就 都可以睇下， 睇下咯，係啦，咁樣。